长生殿第22段，这是唯独经典为 LiveVox 所做的录音， LiveVox 录音都是公众所有的。第43出，改葬。身隐二内室上，伤心处，天旋日转，回龙驭，回龙驭，迟出到此，不能归去。寡人自属回卵，痛伤肺子仓促卷身，未成礼葬，特传旨令被诸如玉匣，改建坟印，待朕亲临前葬，因此诸婢马为义重。对着这佛堂梨树，好凄惨人也。恨悠悠，江山如故，痛深深，游魂血雾。冷清清，佛堂半间，绿阴阴，一本梨花树，空自语，怕夜太人更苦。哪里有配还夜月归住户？夜漫香，夜面春风湿花土。丑案上。见戒，奴婢奉旨，主造贵妃娘娘新坟，俱以其碑，清万岁爷亲临其墓。申，传旨起驾。丑，临旨。君是媒。排家杂办军事上隐形戒，马嵬坡下泥土中，不见玉容空死处。丑，启万岁爷，这白杨树下就是娘娘埋葬之处了。申，你看满草春深，北风日薄，妃子妃子，无敌不痛杀寡人也。好乎，叫声声魂在无，唏嘘，哭哀哀，泪渐枯。老旦杂贴进四女宫待除上。老旦，老万岁爷来了，我每快些前去伺候开坟。丑，你每都是女宫吗？众应戒。丑起身戒，女宫每到齐了。身传旨，军事回避，高理事，你去监督女工，小心开掘。众，向高冈一米下敲出，任当初白杨一树，怕香消脆冷半皮肤，粉肌枯，玉容难度。掘下三尺，只有一个空穴，并不见娘娘玉体。早难道为云为雨，飞去影都无？但只有芳香四散，袭人居叶落。静呀，是一个香囊。丑，取来看。我那娘娘呵。你没且到那厢伺候去。启万岁爷，木已起。 起开，却是空穴，连果神的进入和殉葬的金钗钿盒都不见了，只有一个香囊在此。神，有这等事呀？这香囊乃当日妃子生辰在长生殿上侍无霓裳赐予他的，我那妃子和你如今却在何处也？惨戚戚，一眶空目，要命命，与人何去？便作虚飘飘进入了花城，怎那阴沉沉钗盒也无寻处，恐剩去香囊犹在途，寻思不解缘何故，恨不得唤起山神责问去。高力士，你敢记差了么？丑，奴婢当日乘雪杨树半边，题字为记，如何得差？神，敢是被人发觉了。丑，若竟发觉，怎得留下香囊？奴婢想来，自古神仙多有失解之事，或者娘娘失解先去，也未可知。既如乔山陵寝，只葬皇帝衣冠，这香囊原是娘娘临终所佩，将来葬入新坟之内，也是一般了。神，说的有理，高力士就将这香囊裹以珠乳，盛以玉匣，一粒安葬便了。丑，临至深枯竭，好乎叫声声混在舞，唏嘘哭哀哀泪间哭。丑持囊出界，作圣囊入匣界，香囊盛放停当，女工妹哪里？你没把这玉匣放在囊中，快些封起坟来。众作逐坟界，当时花帽欲相去，化虚无，一抔空囊。今朝玉匣与珠乳，费功夫，重权身故，更立新碑一统，细把泪痕书，从今留恨满山雨野罗。丑，坟已封完，每人赏钱一贯，去吧。众谢赏，叩头借，丑向老旦借，你这婆子为何不去？老旦，禀上公公，老妇人旧年在马嵬坡下，拾得杨娘娘锦袜一只，带来献上老万岁爷。丑，待我与你起奏，启万岁爷，有个女工说拾得杨娘娘锦袜一只，带来献上。生，快宣过来。丑唤老旦进见界，婢子叩见老万岁爷。生，取上来。呀，果然是妃子的锦袜， 你看方向未散，连阴犹存。我那妃子和君弯弯一钩重渡，岸蒙蒙鱼香犹渡，鸟亭亭记当年翠盘，手尖尖文珠红鸳舞，还一曲笙箫残醉语，梦酣春透勾人去，今日里空伴香囊留痕迹。好呼叫声声魂在无，唏嘘哭哀哀泪渐枯。高力士似他金钱五千贯，就着在此看守贵妃坟墓。老旦叩头谢，多谢老万岁也。无心再学迟处女，有超甘为守墓人。外引四君上，剑辟乾坤新定位，看题日月更高悬。臣朔方节度使郭子仪，亲奉上命带领如海，恭迎太上皇圣驾。身请荡平逆口，收复神经，宗庙重新乾坤再造，真不世之功也。外臣忝为大帅，破贼已迟，负罪不惶，何功之有？身请说哪里话来。高力士吩咐起行。丑领旨。身跟吉福界众隐身行界，乌云之盖促鸾羽，返皇都旌旗易路，黄铜白叟共相扶，尽欢呼天眼重睹。从此新风行乐，少帝奉新居，千秋万载共黄土野罗。长断将军改葬归，下山回马上迟迟，经过此地千年恨，空有香囊或泪滋。第四十四出宋和。小身上，碧梧天上夜初飞，秋风又抱起，云中遥望鹊桥栖，隔河影半迷。岂是仙家好别离，故教迢递作佳期。只缘碧落银河畔，好在金风玉怒时，吾乃牵牛士也，今当下界上元二年七月七夕，天孙将赐渡河，因此先在河边伺候。记得天宝十载，吾与天孙相会之时，见唐天子与贵妃杨玉环在长生殿上拜祷涉事，愿视为夫妇。岂料转眼之间，把玉环生生断送，好不可怜人也。佳人绝世，千秋第一冤祸起，把无限筹谋轻抛弃，可怜非得已，死生无见期，空留万种悲，枉发下多情事。贴影杂伴二仙女上，好会年年天上起，不似尘缘浅有变移，见仙郎河畔独徘徊，马驾平催。杂报界 天孙到，小生迎接，天孙来了，相逢一笑生生拜，隔岁离情各自知，天孙请同到斗牛宫去，携手步云中。贴仙居养好风，和鸣乌鹊主，新聚斗牛宫。小生天孙请坐，琼花绕袖围，霞髻摇珠佩。贴合豆腐新宫，岁岁今宵会，银河碧落神仙配，地久天长岂但朝朝暮暮期，愿教他人世上夫妻辈，都似我合一，永远成双作对。小生天孙你且慢提，人间事有一处怎偏忘记。贴忘了何处，小生可记得长生殿里人一对，曾向我焚香觅事起。贴此李三郎与杨玉环之事也，我怎不记得。小生天孙既然记得，须念彼堕万古伤心地，他愿世世生生忍教中路分离。贴提起玉环之事，委实可伤，我前因马嵬土地之奏，念他独抱琴无忌，似和声守定不移，含冤流落幽冥地，因此和为他奏玉池，令在正蓬来位。小生笑介天孙虽则如此，只是他和作玉飞，不过群仙对，挂壶孤鸾白云内，何如并意鸳鸯美，念蒙言在彼，玉缘成帐你。贴仙郎我岂不欲为他重续断缘，只是李三郎和他情轻断是先灰，那玉环和一个钟情枉自痴，从来薄幸男儿辈，多负了佳人意，伯劳东去燕西飞，怎使作双栖。小生天孙所言，李三郎自应知罪，但是当日马嵬之变和国事为君王有令也反抗逼，怎救得家人命催，想今日也不知怎生般悔恨与伤悲。贴仙郎任般说，李三郎罪有可原，他若国有悔心，再为朕完前世变了。二杂上启娘娘天机将唱，请娘娘渡河。贴就此告辞。小生河边相送，没来由将他人请示闲平意，把这度良宵续费。唉，李三郎杨玉环，可知俺破一夜功夫都未找你。云阶月地异乡过，真乃闲思往事何，一字仙娥归碧落，千秋羞恨马嵬坡。第22段完，录于台北2025年1月。